澳門街第二節翻翻嚟啊！咁啊，今日咧亦都係有我啦，節目主持人啊，思豪文俊啊，咁啊同埋烏博士啦，咁就係呢個澳門嘅大學嘅教師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係、是、討論一下一樣嘢，國民教育啊，最近鬧得好熱烘烘嘅一個題目。咁啊，喺呢節翻嚟咧，我哋又延續翻上一節嘅話題啦。咁啊，其實講咧國民教育咧，喺澳門咧啲中學，甚至乎有啲小學，即係有赤化背景啊，即係我哋俗稱叫做話係有呢、這個即係中國色彩或者背景嘅一啲學校啊，係推行咗已經係一段時間啦，甚至乎咧未回歸之前咧，即係譬如一啲呢啲學校咧，都可能會係叫啲小朋友啊唱國歌啊。甚至乎，其實革命歌你話聽過，其實佢會唱啲咩革命歌呢？ 哇！咩種類都有，因為其實我都唔係讀嗰啲學校噶嘛。 嗯。 我都係讀大學嘅時候接觸嗰啲同學咧，佢就係本身喺澳門讀嗰啲紅底嘅學校噶，我先知噶。 咁係啊！革命歌係咪就係嗰啲咩有歌頌農民啊、軍人啊，跟住 國家之類嗰啲歌， 共產主義嗰啲 啊？嗰啲歌曲啊， 其實咧，你即喺你嘅角度咯，我想你定義一下咩叫偉大啊？ 哇！偉大呢樣嘢好對所即成個國家嚟講，或者世界一種影響力咯。 嗱，偉大我咁睇啊，人同人之間偉大就係、是建基於愛，你可以付出嘅愛有幾多，你就有幾偉大，即包括係對親人啦、屋企人啦、愛人啦、兄弟姊妹啦、等等啦，你身邊周遭嘅人啦，你可以對人付出嘅愛有幾大咧，你就有幾偉大。咁而喺國家嘅層面咧，偉大呢兩個字嚟自於乜嘢咧？自卑同埋抬頭。如果我係一個強勢嘅政權嚟到去立國，例如好似新加坡咁。我是一個神話，我是一個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一個意氣高揚嘅方法嚟到去營運一個國家嘅話， 我好欣賞新加坡。 我呢個咧偉大嘅定義咧就係、是在於我係去形容我哋嘅軍列。咁如果咧我一個偉大係攞嚟買一個哭，即係一個人民心入面嘅一個抬頭嘅願望。一個 hope 咯，咁嚟到去營運住我而家現有嘅一個表面，咁我呢個就係源自自卑，同埋源自我係需要抬頭。咁偉大呢個字就變成一個需要。咁而兩個偉大唔同咧，衍生出嚟咧就係、是、國民教育同埋洗腦教育嘅分別。即係呢個我自己個人睇法啦。嗱，咁喂，澳門咧其實咧，我都識啲朋友咧，佢哋都話以前係。即係都係有啲即係赤化嘅學校啦，咁啊成日都會有嗰啲唱國歌啊，甚至乎話學校入面有啊毛主席啲相啊嗰啲啦。咁但係一般嚟計就同即係而家香港嗰啲好唔同啦。佢哋咧澳門人咧就好怪，我即係之前節目都講過啦。佢日日唱國歌都好咧，咁但係佢出到嚟咧，佢就唔代表佢有嗰種中國人嘅認同嘅喎。咁甚至乎咧佢又做足嘅喎，即係你叫佢唱咪唱咯，你叫佢。對住毛主席張相，鞠躬咪鞠躬咯，佢冇所謂嘅。但係升國旗咪升國旗咯。但喺佢哋心目中咧，我都係澳門人啊，我都係即係出到去澳門人咧，就唔會話中國澳門嘅，係中國人先會話中國澳門嘅啫。即係正如我最近有時識啲珠海嘅朋友啦，咁佢哋喺佢哋角度咧，除咗你澳門咪又係中國一部分，只不過係過嚟要簽證啫嘛。喺佢哋角度咧，係唔覺得咧。特區咧，即係譬如澳門、香港咧，特區咧係真係特區嚟嘅，係都係等於中國一個小城市。澳門嘅嘢就等於係中國。咁但係你喺澳門人嘅心目中咧，澳門同中國咧，我相信係有唔同嘅，係有區別嘅。第二就係澳門人亦都唔會諗就係你中國嘅嘢係等於澳門嘅，亦都唔會覺得澳門係屬於中國嘅。即係大家係獨立嘅，只不過係一個可以咁講啦，兄弟或者係屋企人嘅關係。但就唔代表係一體嘅，咁但係咧，而家其實香港最好驚嘅一樣嘢就係咧，會被取代啊，即係會話香港嘅人咧會慢慢咧會係直情變咗係第二個深圳， 第二個嘅省或者縣咁樣，跟住咧香港嘅特色同埋香港嗰個本地意識會冇咗。其實澳門咧一直冇話好特別去維繫住話喂本土意識係乜嘢啊，甚至乎話要維繫住啲咩本土嘅特別文化要點樣出嚟維繫，冇噶。但係啲人嘅人咧就同香港唔同嘅，本身咧啲人自己心入面就一股好牢固咧，好改唔到嘅文化嘅。即係我咁樣講咧，真係會冇人會話喺澳門係冇一個澳門人咧會話中國澳門，唔會咁樣唔會咁樣講啊。澳門咪澳門咯，咩中國澳門啫？不過我又亦都對你中國係冇咩意見嘅，亦都唔會話唔中意，亦都唔會話中意。總之咪就係大家並存咯。喂，你點睇呢樣嘢咧？點解中國同點解澳門同香港咁大差別咧？ 咁大差別 係。 你好似頭先聽你講話，咪個本土意識問題嘅澳門嗰個嘅。 嗯。 其實咧，你諗翻轉頭啦，咁睇翻澳門，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啦，我覺得讀小學二三年班嘅時候咧，有一批內地嘅移民嚟咗澳門嘅。 係。 澳門以前得十幾萬人。 你知特赦啊嘛？係咪嗰陣時？ 係啊，一班人。 嗯。 嗰段時間你諗下。他們怎樣對澳門有一個很強烈的認同感呢，或者有本土意識呢？他本身來說來到澳門，他對澳門完全一點都不了解，只不過找個地方落腳點而已，一個生活的即是在一個新的環境去生活而已，他完全沒有考慮過的。 是。 那根本上你說本土的澳門人有多少呢？所以強調的本土意識呢，好像我之前在中學裡面教書的時候，有些小朋友啦，跟著跟他講，關於澳門的歷史啊，或者街道的故事啊，或者嗰啲建築物啊，啲啲，佢完全係唔知道㗎。佢會同我講，我屋企人唔知㗎，冇講。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樣，我爸爸係土生土長嘅澳門人啦嚇，咁我媽咪印尼華僑另一回事啦。我爸爸會成日同我講翻，澳門啊，佢細個細個嗰時係點樣㗎，但係又講去德勝花園啊，去擔水啊，跟住又去怡龍喉啊，即係會講翻佢以前細個嘅嘢，啊講下賣草地啊嗰啲咁樣，佢以前細個經歷嘅嘢話翻俾我知。咁其實嚟講，從而嚟講，對我嚟講呢個澳門人嚟講，我咪對以前嘅澳門有啲認識，有啲了解咯。但係新一批嘅澳門人，佢爸爸媽媽唔係澳門長大，係完全唔知道噶嘛。點樣令到佢有呢個本土意識咧？一到佢哋寒假、暑假又好，點樣啊？咪翻大陸咯！佢哋有曬鄉下有屋企人噶嘛。 嗯。 所以係一種咁嘅問題喺度咯。 咁但係你覺得你所指啊，大特赦之後嚟澳門嘅呢批人咧，咁佢哋喺澳門住耐咗，其實你覺得即係佢哋就算住幾耐，佢哋都會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嘅，就唔會覺得係澳門人。 我覺得佢唔會特登話認同話自己一個所，即係佢哋會口中覺得好似係澳門人，但係嚟講佢對澳門有幾多個認識，有幾多個了解，佢係咪真係愛一個澳門呢個地方咧？ 嗱，佢有對澳門有幾多了解咧，唔緊要，但係佢哋嘅意識咧就會覺得自己係澳門人。 係啦，我知道佢意識係澳門人，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幾愛澳門呢個地方咧？ 嗱，呢個唔係一個 main point，main point 在於咧，而家佢哋覺得問題就係喺落咗去香港住嘅中國人咧，佢哋住幾耐都會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就唔會覺得自己係香港人。而落嚟澳門嘅中國人咧，就會經過一段時間咧，佢嘅意識都會覺得自己係澳門人，而唔係中國人，即係唔會係中國人，係變咗澳門人。這個就係當中最大嘅分別，同埋我哋想揾啊，點解會有咁嘅成因咧？你有冇諗過？ 冇這個。我完全冇諗過呢個問題。 其實咧呢樣嘢咧，我有諗過，當中呢個純粹我自己意見啦，亦都即係坊間咧未有聽過大家講過下話點解會咁樣咧。其實我有諗過啦，以往咧葡萄牙統治嘅時候咧，佢行嘅方針咧同英國統治香港係好唔同嘅。嗱，葡萄牙嘅時候咧，記唔記得啲大家族啦，何厚華個爸爸啦，何賢啦。跟住另外咁而家嘅崔家啦，咁另外馬家啦、馬萬奇啦，咁其實咧呢啲華人嘅大家族咧，全部都係外國。咁葡萄牙人咧就係重用呢啲家族嚟到去處理民生問題， 即係而家嘅譬如同仁堂啊、工聯啊等等啦、啊。咁其實長久以嚟咧，佢就係已經係利用一個當地本地嘅華人嘅領袖嚟到去聯合，去呢、這個。去排解社會糾紛，同埋係去同中國協調關係嘅。咁依大家亦都係一個默契咧，就係、是、造就咗咧本地人嗰、那個本地嘅領袖啦，或者本地澳門人咧嗰、那個身份嘅地位係有一個獨立，就係、是、我既係葡萄牙，我亦係中國，兩者係唔會有衝突，就唔同香港咧嗰、那個精英制度之下，就係我係英國人，我是英國的一份子。但係我冇咗中國人嗰個感覺，同埋咧就唔會好似以往咧好多舊嘅香港人就係、是、我有種對中國有種排斥嘅感覺，因為不嬲社會上渲染都係中國係中國嘅文化係落後、老土、不近人情、古怪、可笑嘅，甚至乎好多電影啦，譬如話以前嗰啲咧港產片好多都係啦。我哋係要笑佢阿燦， 係啦， 嗰啲係老表，嗰啲全部都係一啲好滑稽嘅。咁但係咧喺澳門嚟計咧，我哋長久以嚟咧，我哋接觸就係、是、係中國係古怪啲啊，或者啲人係思想係或者係有啲可笑嘅地方，但係咁又點啫？你呢、這個咪係中國人咯？咁即係中國就係咁㗎啦。我哋嘅心態就係、是、中國咪就係咁㗎咯。咁正如喂啲香港人話我哋澳門人做嘢好慢啊。又話澳門人咩唔積極啊？咁呢度澳門嚟噶嘛？咁你要咁積極，你要咁功利，你咪翻香港咯。即係呢樣咧，就係、是、一直以嚟點解我哋會有呢種咁嘅睇法咧？就因為我哋係一直咧係政治嘅因素咧，獨立於我哋鞏固咗一樣嘢。我係澳門人，就冇嘢可以代表到我哋澳門。我哋澳門人就係澳門人，就唔會代表到嘅。咁而家咧，其實一直以嚟點解而家國民教育背後咁驚嗰樣就係、是？驚被取代啊嘛，但我哋從來冇驚過被取代 嘅。我完全 係 唔驚㗎。 唔係冇唔需要驚啊，亦都冇嘢取代㗎。 我想冇嘢可以驚咯。 甚至乎最唔同嘅就係譬如我同一啲即係我譬如有時啦喺珠海或者廣州啦，撞到有啲有時即係同一啲生意人咁傾啦，咁身邊都有啲可能揾機會或者有啲投機嘅人啦，或者好似我咁樣啊，我睇下有冇老細支持下搞下嘢啦咁樣。咁傾偈咧，佢哋有時喂你邊度嚟㗎？點點啊咁樣，我而家都係喺珠海啊、深圳嗰啲嗰邊做嘢咯。咁佢哋咧都會咧，可能即係對自己背景唔會第一句要講出嚟。我香港嚟嘅，我以前香港做乜，唔會咁樣嘅喎。以前就倒翻轉噶嘛，逢係香港喺大陸都好大聲噶嘛。 係啊。 倒翻轉咧係澳門人嘅咧，就第一句我叫阿俊啊，我澳門過嚟嘅，就會好自然啊。我阿俊，我係澳門過嚟嘅。就唔會咧，嗰種就我唔需要包裝，亦都唔需要驚。就我話俾你知，我係香港人，我係澳門人嘅話咧，會俾你排斥，唔會有呢種擔心嘅喎。即係嗰個情況就係、係出自於咧，你個心究竟你係點睇呢件事？你企到有幾硬就係、是、你自己個身份問題。你去驚俾人取代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自己冇咗嗰個安全感，同埋你揾唔到你嗰個身份嘅定義。所以從而咧，國民教育咧點解會驚？即係先唔好講佢內容先，點解會驚呢樣嘢會影響到下一代，從而冇咗香港人咧？就因為你驚啊嘛，亦都你覺得冇咗個身份嘅認同，就係最緊要就係因為以前英國話俾你知，你係英國人，你係反中國嘅，中國係唔好嘅。結果咧，佢哋走咗啦，而家回歸咗中國啦。咁所以咧，你就要去徹底去將個心入面嗰個潛意識個根基拔出嚟，就係要去接受翻咧。咁你就唔識攞一個平衡，就係、是、我可以做一個角色，就係喺中國同埋英國中間嘅。 同埋咧，我覺得咧係咪本身同澳門本身嘅環境有關係啦？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啦，你話香港咁啦，話英國啊，即係好排外嘅，即係佢你話啊，你係英國人咁樣。但係澳門嚟講啦，好似講翻歷史嗰方面啦，譬如一二三事件之後啦，咁好多嘅，譬如嗰時有國民黨同埋共產黨喺澳門立足噶嘛，因為一二三事件之後啦，咁啊葡萄牙同呢個中國咧協商咗之後咧，國民黨嘅所有嘅組織咧要撤走曬澳門啊，一夜之間離開曬，咁啊剩翻共產黨喺度嘅組織。跟住有學校啦咁樣咯，所以嚟講可能由頭到尾我哋已經潛 易默化咗接受咗呢一樣嘢。 同埋第二樣咧，澳門嗰個特色咧就係咧永遠都係咧有啲咩事大家坐低傾偈啦，就唔需要好硬淨。即係正如你話，喂嗰、那個話我哋台灣人或者咁講啦，將啲台灣做嘅撤走，但係問題佢所謂嘅撤走咧，只不過係叫你唔好搞嘢啫。咁所以 係完全撤走曬。 唔係，你聽我講啊，你如果你即係可能你搞輸，你唔好清楚咯。澳門而家譬如賭廳或者係台灣企業咧，其實 嗰陣段時間啦、 比香港仲多㗎，你明唔明啊？ 哇！我以前嗰段時間啊， 唔係，係你聽我講先，佢嗰種撤走咧，就算你問翻老一輩咧，佢唔係話真係要將你大家出境嗰種撤走啊，佢嘅意思就係你譬如嗱，你我譬如我咁樣計啦，以前香港市個暴動咁係會插曬清啲白日滿地紅旗啦， 係啊， 跟住拉曬啦，又俾台灣同鄉會乜乜啦，佢意思就係你同鄉會要解散。你唔可以以台灣嘅名義出嚟辦活動，但係唔代表你啲人要走，你嘅台灣人寧喺澳門係要生活要做生意，我係唔會知你係台灣人就將你遞家出澳門。官方嘅講法啦，澳門做嘢就係咁㗎啦，永遠官方咧講到好硬淨嘅嘢咧，佢永遠咧就係私底下做嘅，係第二套同埋係唔會咁趕盡殺絕㗎，因為其中嘅原因就係澳門太細。澳門呢個地方太細，如果你好強行推一樣嘢咧，好硬淨咁樣去推咧，即係譬如我當啦，澳門話而家禁煙，講到明真係禁，跟住咧邊度都唔準乜乜乜，邊度都唔準食，邊度都唔準點咧，佢仍然係會有即係有啲人情俾你講下，同埋嗱你見到啦，佢一開始佢要做，佢最緊要政府做嘢就係做樣啊嘛，譬如好似佢一開始檢舉，咁你禁煙一檢。佢唔係檢翻本地人先㗎，佢一檢咪檢你大陸遊客咯。逢係大陸遊客得，即刻罰你錢，即刻乜即刻乜。即係你見到咧，其實咧，佢 真係有罰到㗎。 第一、第二、第三單都係罰大陸遊客。第一單就係喺讚記對出黑沙環天橋嗰度捉大陸遊客。 真係有捉到㗎。 第一單就係罰大陸嘅。 我以為假嘢嚟 嘅。有，佢一定要做嘅，一定要做樣嘅。不過。做下而家又冇一回事啦， 就冇做呢回事啦。 但 係 問題咧，澳門政府做嘢嘅哲學就係咁樣啊。當我一件新嘢推出嚟，我一定咧要去做，或者係揾一啲小部分人制旗，話俾人哋知我哋有做。但係問題最尾嗰件嘢係咪真係落實去做咧，就係第二種哲學。香港咧就唔同嘅，所以咧我成日同啲朋友講啊，我話咧嗱，如果譬如而家以大陸咧嘅一啲嘅準則啦，嚟到去營運咧，如果以澳門嘅準則擺去大陸營運咧，咁而成個大陸咧做嘢嘅效率咧就會得翻而家六成，就會慢，就會得翻六成啦。咁如果咧係以香港嘅準則咧，成個大陸做嘢效率就會得翻一至兩成。換言之就係其實好多嘢咧，香港咧係全部係跟得好足，捉到手十嘅。呢、這個亦都係香港咧喺國際上咧一個好即係一個好 high stand， 就係話喂我哋係。做嘢係好有水準，同埋咧，我哋係好有原則，亦都係即係做得好好精細、好仔細嘅。澳門咧就係冇香港咁噶，你明唔明白？佢最主要就係攞咗嗰個，即係攞咗嗰個形象出嚟先，但係就唔係執到咁嘅。如果你咁樣講咧，一開始一咁樣冚法咧，老實講啊，亂嘅社會會。其實嗱，台灣去到而家都係嘅，你翻翻講，其實台灣咧。喺澳門其實我咁講啦，好多台灣人同埋好多台即係比香港更加多嘅台灣企業喺澳門發展啦。但問題咧，佢哋都唔會咧搞到太過洋或者太過乜嘢㗎。但係你譬如好似我哋咧去親咧每次嘅一啲商界嘅聚會啦，咁譬如你話哇可能係即係譬如我早排去過啦一啲新加坡嘅商會聚會啦，咁入面都會有台灣嘅商人喺度嘅喎。我去一啲中國嘅商家聚會，亦都有台灣人嘅喎、哦。咁即係澳門本地嘅唔再講啦，甚至乎啲青年組織咁樣，甚至乎我哋背後亦都係有好多嘅即係有好多係有生意來往嘅公司，亦都背後有台灣背景啦。咁即係呢樣嘢其實比香港仲多㗎。咁但係問題佢哋都係佢唔會咧，就好似一啲有中國背景嘅中方背景嘅一啲機構，譬如工聯嗰啲咁咧。做到咁狠咯，你明我講咩啊？即係佢唔會出曬嚟就大樓大股咯。係啊，澳門就係一個咁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其實再加埋即係個人嘅本土意識，咪就係你澳門嘅學生，就算你去到國內邊度讀書，去北京讀書都好，你唔會去完北京讀書又變北京人啊？你仍然係澳門人。 梗唔會啦，傻嘅。 即係呢個咪唔會被取替嘅地方咯。你又發表一下啦，你嘅意見。 我見你呆曬咧，即係可能你都喺度諗緊呢個究竟國民教育咩回事啦。其實咧嗱，呢樣嘢咧，好難講啊，因為我諗你應該冇諗過咧，思慕文進咧呢啲咁嘅初中未讀完嘅一啲咁嘅人咧，竟然會對呢個國民教育係有啲咁嘅睇法啦。其實我覺得國民教育咧嗰個問題咧，唔在於係究竟係咪話要洗後生仔嘅腦，而係背後嗰個國民意識點去控制咯。其實唔係要控制，而係點培養咯。你推行教國民教育咧，其實最緊要嘅就係天時地利人和，即係啱啱所講啦，澳門嘅 case 啦，即係葡國同埋中國當中揾澳門人，揾一個獨立嘅身份俾佢哋，中間有一個平台，咁就唔在於話係獨立。就係要強行加諸喺佢哋身上咯，強行加咧就一定冇好結果嘅。咁你話至於你話而家啲，譬如喺我哋角度啦，譬如話香港啦，有啲學生哥啦咁樣出嚟絕食啊，或者係即係抗議咁，其實咧即係譬如好似 Vaccine 咁樣，我哋其中一個平台啦，咁其實都有同佢哋做訪問啦。咁我哋澳門嚟計咧。我哋真係評論唔到啲乜嘢，因為我哋唔喺香港，我哋感受唔到個氣氛啊。但係咧，你問我咧，呢樣嘢其實喺澳門咧，即係好似好多好硬嘅嘢喺香港咧，點解會中方又話咩西環統治啊，即係要咁強烈去將成個香港人意識抹殺咧？原因就係以往英國嘅方式做落嚟，佢哋係反嘅，而我哋咧就係同佢並存，反抗同並存咧。兩種唔同嘅區別在於出嚟就係而家你哋見到啦，即係呢個係反效果嚟嘅。咁我自己嚟計啦，我唔係教育家啦，我亦都冇話好特別專注國民教育嘅嘢啦。因為其實我唔會話我見到而家新聞鬧得熱烘烘咯，跟住我話無時無刻都追住啊，跟住又喺度同啲身邊人討論，甚至乎我直接咁講啦，做呢個節目之前，我同身邊任何一個人啊，就算我同阿台長見面。我哋都冇講過國民教育嘅事，因為喺我心目中咧，不值一提嘅呢樣嘢。咁但係當然啦，咁即係同阿台長傾過啦。最近呢個題目咧，因為炒得好熱烘烘咧，咁啊想我哋又講下啦嚇，國民教育即係喺澳門嗰個情況係點樣咯。咁所以今日揾埋阿烏博士。 你有冇睇過嗰個國民教育嗰個手冊啊？ 冇。 我嗰日咧。無聊咧，即係 down 咗落嚟咧，睇咗幾頁咯。 香港嗰個。 係啊。 啊，跟住咧？ 跟住我已經係唔想睇，因為太多理論嘅嘢咯，即係好少涉及你話歷史啊、文化嗰啲東西。 我都話啦，嗰一套係扭曲咗㗎。 係啊，跟住你係完全，哇！你完全睇唔落去啊。 其實咧，而家咧，我咁樣講啦，香港嘅所有嘢都係一塌糊塗。無論是社會的政策啦、房屋政策啦、政治啦，甚至乎官員啦，甚至乎他們所謂的特首或者一些高官呢，全部東西都是一塌糊塗。正如高官不停出事啊，不停又被人發現有些什麼問題出現啊，加上各樣東西呢是很動盪的。所以呢國民教育在他們來計呢，亦都是一個扭曲了諗住拿來呢將香港徹底呢洗到變成跟中國一樣地方的一個工具。咁你有呢個心態出的國民教育咧，就一定衰眼嘅。咁啊，換言之咧，我咁樣講咯，香港咧原先咧啲人都冇咁興，香港啲人咧原先都唔會咁容易暴動嘅。但係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咧，越係要捉得緊咧，就越係會反效果。正如咧，即係打個比喻啊，你拍拖你好緊張你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所以咧，我就咧每日都打幾十個電話 check 住佢喺邊，每日咧都去接佢放工，每日咧都走去無時無刻咧都去想捉住佢一齊，完全咧唔俾機會喘息。瞓覺前咧都要打個電話，哎呀你瞓覺啦，你有冇掛住我啊咁樣咧？咁你倒翻轉反效果，本身你好好噶，你係想話俾佢知你好關心佢，你好掛住佢，你好愛佢，但係倒翻轉就會變成一樣嘢，你係控制緊佢。咁樣咧就一定係分難手嘅，反而咧即係正如你要維持一段長時間關係咧，就係、是大家唔需要係有激情或者唔係話邊個去駕馭邊個，而係大家互相尊重咯。即係作為結尾嘅一個説話就係、是推國民教育唔係一個問題，首先學識尊重人民，咁你先至可以推得到出嚟成功。 咁而啲後生仔嘅，我嘅角度啊，咁好多人想即係、就是、想我啦，喂講呢個題目嘅時候都講下啦。我眼中我覺得呢啲後生，即係呢啲後生哥咧，佢比而家我見好多香港嘅政客咧，還要腦袋清晰。另外咧，佢哋係嘅態度啊、風度咧，係比更加多嘅政客，即係淨係識得攻擊啊，或者係瞞騙啊，或者係將小事化大，即係甚至乎咧，香港啲政客真係好可笑啦、啊。即係譬如話，我爭取將嗰、那個交通燈嗰、那個綠公仔個時間延長幾秒，就整個大 banner 豐功偉績啦、啊，係真係㗎。咁我覺得其實即係比起呢啲嘅政客咧，係更加嚟得真誠啊。我甚至乎咁講啊，如果你出嚟選議員嗰啲，你唔需要限年齡咧。呢啲後生仔出嚟選議員咧，呢啲十幾歲小朋友出嚟，我相信咧係佢好容易就會贏到噶咯。因為其實佢哋最緊要話俾你知，第一佢有心，第二佢話到俾你知，即係我成日都有句説話啦，小朋友咧，佢哋唔會點樣去講大話包裝自己嘅，佢哋只會追求一啲佢想要嘅嘢，肚餓，佢話俾你知肚餓咯，佢想睇卡通咪睇卡通咯，佢哋追求嘅真理咧，未必係錯。可能他們認識不多，但他們追求的 善方面呢是比很多大人是更好，因為大人是有偽善的。所以很多譬如一些、年紀大的人或者一些、很外國的一些、老伯伯或者在城市論壇見到那些指著來罵、啊、講粗來罵、啊、說你十幾歲人仔識些什麼、啊、那些很老實說、啊一個很可悲的情況就是這些十幾歲的人呢他的頭腦還清晰過你這些幾十歲的老屎忽咯，即係正如在我哋的角度，我出嚟做嘢咁耐，大把一啲上一年紀人指住我鼻話：你出嚟做咗到幾耐啊？我做咗到幾多年？我啊出嚟做到嗰陣時候，你都仲未出世啊，細佬。咁但係問題的而且確倒翻轉，有時你哋舊嗰套未必真係 work 噶嘛，或者 work 過係可行過。但是現在的情況是會有改變就未必可行的嘛，所以其實在我看法呢，這些小朋友呢他們做的事呢、是不是全部對完呢？我或者不可以用對與錯來形容，但是思路清晰，另外他們的品格呢絕對高尚過大部分的政客和當權者的。另外譬如有些、即我覺得啦，國民教這個問題呢也都看得出哪些人很想投機，譬如有些人覺得、哎、我要藉著這件事來討好一些中國的、香港的統治者或者一些中方的人。其實我這樣說，這個世界做事你一是 不討好，一是呢就去討好和埋最大那個的身邊。你去一些香港的，我甚至乎這樣說，現在這麼混亂的情況、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是強勢的時候，你去討好他就只會更加被人圍攻。第二就是這班人都沒有腦的，即是現在香港這一班的統治者，這一班的新任的一些官員，這些人是沒有腦，也都沒有政治智慧，甚至乎我這樣說出來現在選緊立法會，很多都是、我見到的很多都是即兩個字形容、垃圾。那你對著一班垃圾的時候，你還要去想怎樣投機，你不如老實說省回口水，想一下認認真真回國內去投資，或者在國內那裡投機好過。在香港冇用的，因為個情況是唔到你去諗嘅。咁其次呢就是、我睇到呢亂局呢係必定嘅啦，問題係睇幾耐嘅啫。咁而政府呢，如果而家嘅政府啊，呢、這個咁弱勢嘅政府呢，想挽回一啲民望呢，或者想淡化一件事呢，好直接咁講，你首先一定要縮㗎啦。呢次嘅呢個風暴呢係唔會細過23條。咁相對呢，澳門係唔會話俾你知推國民教育，因為不嬲都推緊，而且呢大家各取所需，哦你要我唱國歌我咪唱囉，但問題我係澳門人㗎嘛。咁喺香港呢啲人就會諗㗎，即係呢樣亦都係關乎呢香港其實普遍呢嘅生活壓迫感太高，所以啲人好偏激呀、啊。你認唔認同先啊博士？ 非常之認同。 因為即係喺澳門咁嚟計，老實講你冇乜澳門人會討厭中國人㗎。係咪先？咁甚至乎其實中國嘅而家啲好多國內嗰啲女仔都好想嫁過嚟澳門㗎啦。咁但係香港嚟計 嗰、那個黃，即係之前講嗰個黃蟲問題都係啦，那個激化其實好，嗰、那個衝突係嚴重好多噶嘛。係 啊。 但係你澳門人始終澳門人嚟噶嘛，你就算你國內人喺度遊文遊武好，好簡單啫嘛。 冇乜感覺嘅。 唔係，佢遊文遊武咁，你搞起事上嚟，澳門人咪自己圍咪聚一班澳門人嚟搞你咯。 我知道，但係有陣時覺得我唔鬼理佢咯。即係我會感覺，即係感覺上咧，即係小問題。 不過咧，其實咧，蝗蟲化呢個問題，我一陣會再講，因為咧，其實咧， 以前你咪講咗啦咩？你哋 咁事情，即係你有時有啲 topic 咧，你會你而家講同你三個月或者半年後講有第二個情況啊嘛。 你再深化呢個。 我哋之前講嘅時候咧，都仲未癲到係有啲國內嘅同胞喺澳門周街大小二便啊，甚至乎話喺澳門出事啊。咁最近其實。亦都係即係有啲人領到啦，有啲國內同胞喺澳門唔著衫出嚟走啦，跟住另外有周街大小二便啦， 見過啦， 即係已經唔係小朋友大小二便啦，係直情係大人踎喺個街邊嗰度屙屎啦，即係講得俗啲咯，真係㗎。跟住另外早排咧有個唔著衫㗎啦，跟住係喺關閘嗰度唔著衫，跟住周圍行咯。即係懷疑可能飲嗰啲酒精啦，即係有啲酒啦，飲嗰啲酒啦，咁啊國內同胞啦，咁直情唔著衫，上下都唔著，就喺個關閘度行嚟行去啦。咁呢啲情況其實嚴重啲咯。咁揾一集可以又講講咯。咁但係我覺得咧都未係嚴重到要特別去好加深咁講，因為其實倒翻轉最近有即係好多朋友就話啦，我係時候揾下呢個氯巴晦氣咯，因為意外不停發生，唔好講服務質素啦。夾親人啊，撞死人啊，未停過啊嘛。咁有啲朋友同我講，不停，不如再揾一集又揾下氯巴晦氣啦，又講下氯巴嘅事啦咁樣。咁國民教育咧就即係今個禮拜先講嚟呢度先啦。咁啊，睇下遲少少我哋又講一個 topic 啦。咁另外又遲少少又揾阿烏博士又講一啲文學上嘅嘢啦嚇。咁啊講啲深奧啲嘅嘢就悶一悶大家啦。咁啊節目。應該包羅萬有乜都有啊，係咪先？ 係。 咁啊，今個禮拜嚟到呢度啦，好啦，咁啊，同大家講拜拜啦。 拜拜。 拜拜。